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美国的社区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高校将建立心理危机学生数据库。未取得教师资格，培训机构不能续聘进行学科培训。市教委发布通知，各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再增加。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18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启动仪式13号举行。今年新生的引航工程除了引导新生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塑造新生价值取向之外，还将强化辅导帮扶工作，为大学学习生活和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新生引航工程启动仪式13号举行。今年新生的引航工程除了引导新生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塑造新生价值取向之外，还将强化辅导帮扶工作，为大学学习生活和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确保年底前完成整改任务，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学生运动会项目范围，除个别承担有国家队建设任务的学校外，承担柔道、棋牌、攀岩、摔跤等4个项目建设的学校，将在2019年 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随着社区大学和美国学制的知识在国内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内学生选择到美国社区大学就读。对于想进入美国名校，每年这个时期都是申请美国大学的关键时间段，需要结合自身需求与学校申请标准筛选学校。随着社区大学和美国学制的知识在国内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内学生选择到美国社区大学就读。对于想进入美国名校，成绩又不达标的学生来说，社区大学是一个优越的跳板。社区大学如何申请？美国社区大学的转学途径有哪些？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是张征。今天和您关注的话题呢，就是美国名校竞争激烈，如何让社区大学成为最佳跳板。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远见领航的总裁，美国留学专家王约翰老师。王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北京城市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一说到这个美国社区大学吧，他老觉得和这个高等教育啊离得挺老远的，是吧？ 是， 好像他就不是。 对，这个他也有很多灵活的政策，比如说你的语言 如果临时达不到，因为我们是国际学生，过去的话必须要。 然后一直在国内准备高考，但是后来就是国内高考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好，分数出来后才开始准备出国，但这个时候就准备的时间太短了，因为申请一个大学起码大概要半年的时间吧，准备备考还有托福，但社区大学它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张高中成绩单和语言成绩达标呢，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大学开始学习，而且就是说社区大学它会比较容易转学，像我的话花两年的时间读社区大学，然后再花两年在正规的学校，就不用像我有的同学一样高考后花一年的时间准备留学或者去读预科，这样子的话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选择社区大学，一个是它学费便宜，像它一个学分要比综合性大学少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价钱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职高毕业，底子特别的薄，也那时候小，所以呢在很多科目上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到综合大学我是跟不上的，所以呢当时也了解社区大学有很多基础科目，包括说这种预科吧，来这里就是查缺补漏加垫底子嘛。 好，刚刚呢我们是这个采访的两位同学啊，两位同学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是因为高考没考好成绩不理想，另外一个同学呢是因为自己读的职高本身自己的学业水平的底子比较薄，另外两个人还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学费的问题。对，咱先说这个钱的这事儿。 嗯， 因为你这个出国读书这回避不了， 是 这个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刚才他说学费要便宜，实际上呢社区大学呢他学的课程比较紧凑，便宜下来呢，那社区大学呢一般连吃带住加上来30万人民币应该就是能拿下来的， 一年30万。 哎， 这是从费用上，另外呢在这个申请的门槛上，申请的门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申请的门槛呢一般来讲在美国申请大学呢，我们讲中国人中国学生来讲基本上就是一个要两个标化考试，一个是托福考试或者是雅思考试，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的 SAT 或者 ACT 的考试。社区大学呢一般像第二个考试 SAT ACT 考试一般都是不要的， 可以不要、 那基本上你就要考一个他也看你的语言成绩。 嗯， 我们讲呢一般来讲呢这个进入美国正式的大学呢你语言成绩至少要到80分。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如果你学习成绩是100分，就相当于60分，对吧？及格。那如果你到不了80分呢，在社区大学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一般来讲呢，过去会给你一个过渡，他会有语言班啊，哎，给你做一下培训。 嗯， 所以社区大学一般申请起来呢，难度很低。 嗯， 然后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像第一位那位女生，她这个说，哎，我临时决定的去出国的，这个女生呢看样子她学习成绩还不错，所以呢但是她没准备出国，所以就没有语言成绩，她虽然能力够但是没这个分，那怎么办？那我先暂时过渡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所以一般它门槛呢还是比较低。 也就是说有可能你什么成绩都没有，也可以去申请，然后呢只不过就是在正式入读之前，前面它会有一些衔接的一些课程， 是 、或者说这个一些个语言类的这种课程， 语言类课程你是可以读的。但这个社区大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申请社区大学呢，我们从负责的角度上来讲呢，也是希望你最后自己补充一下英语。你像第一个学生他来不及准备英语，但是你申请之后和你入学之间还有一段时间，那么你再去了的话你还要在美国生活，所以也是需要英语的。 是 第二一个呢，就是签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语言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 语言还是要做好准备 啊。 是的， 因为这是我们讲应该是叫做一个硬通货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你不管是从你未来在海外学习生活考虑，还是在你出国之前，像您刚才讲的，你比如你在办签证， 对， 你在申请这个学业签证的时候，他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考量呢。 是的， 对吧？ 是的， 签证官有可能会说你语言不达标，那你 去美国干什么？ 去美国干什么呀？对吧？ 对， 所以他就会有拒签的风险。 是的， 是吧？ 是的 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个 微信平台我们听众朋友留言的问题啊。童小伟他说呢，我现在是高二在读，打算申请美国社区大学，之后呢再转这个四年制的本科，大家都这么想啊。但是他说我没高中毕业证，因为这会考呢还有一科不及格，我想知道说这个没毕业证能不能够申请美国的社区大学呢？ 美国的社区大学呢，它也是正规的大学啊，这个然后这个教育部呢也是承认社区大学的学历的啊，这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这样的大学呢，如果你没有本科，没有这个高中的毕业证是不可以的啊，你要高中要毕业啊，没有毕业证这是不可以的。 蔡蔡子问一下王老师，美国社区大学这学期周期什么情况啊？是全日制还是业余的？业余的是晚上还是周末？能边上社区大学边打工吗？听起来这个想法跟咱们这边读夜校似的。 对，社区大学呢有白天的课也有晚上的课啊，学制还是比较灵活的。打工这个问题呢，社区大学呢因为也是正规的大学，拿的学生签证，在这个社区大学在大学之外打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是违法的，是不允许打工的，学生签证是不允许打工的。 好，那么这个的问题呢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学制比较灵活，但是呢建议您如果去，咱们就把更多富裕的时间匀 在 学 习 上， 是 对吧？ 是是是， 咱不如过去上这赚钱的，对吧？ 对 吧？您是过去，咱们是这个学习的。但是这个社区大学呢，它总归和这个我们讲的说这个正经的这些个大学啊，有些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个社区大学，你比如说他的这种师资的情况啊，会不会和那些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大学会有一些差别？还有就是我们的同学们在这个学习当中，他们真切的学习的体会是什么？我们的有些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个社区大学，你比如说他的这种师资的情况啊，会不会和那些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大学会有一些差别？还有就是我们的同学们在这个学习当中，他们真切的学习的体会是什么？我们呢继续来听听这两位同学啊，他们自己亲身所感究竟是怎样的。 社区大学后，你会感受到你里面的同学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年龄也是有大有小，有的也只是说进来是为了学习知识而已，不为了转学。然后社区大学的教学和正规的大学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就如果你转学到正规的大学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吃力。我的很多老师都是兼职。 到社区大学之后，我感觉师资的话应该是令我挺惊讶的，而且也挺惊喜的。因为像我之前来这儿读预科的时候，在这边读预科，我的老师竟然是斯坦福大学的金融博士的教授，他在我们学校教预科教语言，也是挺惊讶的吧。后来到了正经的那个社区大学，就真正读就大学科目的时候，那我的老师也是五花八门，大部分就是像数学类的，可能有的就是直接从硅谷，他们就是在这边兼职。说到优势的话呢，我觉得社区大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让你从一个差生变成一个优等生，而且中间没有任何摧毁你自信或者说是积极性的那么一个过程。因为社区大学每一个学科都设有基础课程，它就能帮你一点一点的融入到美国课堂的环境里，从语言，然后从他们课堂的氛围，然后包括他们就是大部分教授教课的方式，它都会让你先熟悉，然后到了解，然后再到习惯，到后来的就是很自信，就是很自信的在那个课堂里学习啊，然后交流。 听到这两位同学的这个介绍啊，自信心上面能够得到提升，另外呢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好的师资的资源。但是我们在选择美国社区大学的时候，刚才呢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适合。 对， 适合的同学，实际上呢，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两位同学就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了， 对 对, 对, 对 吧？要不然就是准备出国特别仓促的，或者要么就是学习底子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我们能够有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跳板， 是、 对吧？那王老师再分析分析，你比如说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学生他是适合的，而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学生 其实是并不适合的， 嗯嗯嗯 啊，并不是社区大学适合所有的学生。 是的，嗯，哎，这个主持人你说的很对。实际上还有一类呢，我在这几年辅导学生的过程中，因为我这边的辅导的好学生辅导的比较多，就是学霸以及学生比较多， 嗯， 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啊家长过来咨询这些，因为社区大学申请的相对来比较简单，门槛也比较低。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两类学生，这是比较典型的啊， 嗯， 在我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留学规划里，我也遇见过已经上了大学，上了比如说在国内上了大学，甚至是在国外上了大学，他上了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他的成绩不好的学生， 嗯， 社区大学是一条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 嗯， 他也可以考虑， 嗯， 就等于给孩子重新有这么一个机会， 嗯， 啊，社区大学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呢，就是他有所谓的这个转学保证， 嗯， 那如果是你一般是本州的社区大学升入本州的学校， 嗯， 他一般有这种保证，特别是你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 UCLA， 嗯 ，UC 伯克利， 就是加州系的， 加州系的， 对， 哎，他的公立大学系统，就是基本上是独占鳌头，他不但这个整个系统的名校多，而且呢它集中，它不是一所，对吧？ 对， 最起码它就有这两所，这是世界级的顶级大学， 嗯， 像这两类学校呢它没有转学的保证，但是呢它对本州的学生，它在转学的时候它是优先考虑本州的学生的。 嗯，那我们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加州系的这些个社区大学， 嗯， 它转入加州系的那些个四年制的那些个大学当中，每年都是有名额的， 有名额的， 就是说你必须得从我这社区大学每年要招多少学生。 是的 啊， 是这样的。 那如果要是这样说来的话，实际上你走这条路比你直接去申请那些学校要容易得多， 走这条路要容易得多。是第二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刚才我说了你从 A 四年制大学转到 B 四年制大学， 嗯， 如果这个 B 四年制大学本身是加大的公立大学系统的， 嗯， 加大公立大学的系统从外州的四年制大学转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 他留给外州的名额很少，因为他是加州的公立大学， 对， 他有义务教育本州的学生， 嗯， 哎，那所以你本州的这些社区大学呢就占一些便宜， 嗯，当然咱们说的是加州系的啊， 对， 因为这也是中国的学生选择最多的一个地方， 嗯， 那美国其他地方的这个社区大学呢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相仿，基本上本州的社区，嗯，本州的这个大学呢接受本州的社区大学的转学生，他是这个比较容易的， 嗯，所以这就涉及到你怎么去选择这个社区大学了。 对， 这社区大学您觉得怎么选？ 嗯，我觉得社区大学呢像这个转学的目的学校啊，因为对于我们国际学生来讲不存在社区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在那工作啊，这条路基本上我们是不走的， 嗯， 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的中国学生呢考虑问题呢可能就考虑你有没有这种转学的这种保证，但是同时呢你进了这个社区大学呢你该学什么课跟你要定的专业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啊， 嗯， 这个也不是说自然而然就转过去的，你要满足他转学的一些条件， 嗯， 哎， 您刚才说这个转学的保证那是不是也会存在着风险，是不是有可能转不了？ 嗯， 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有些学校它是也一般它都会设一些门槛，比如说学习成绩， 嗯， 哎，比如说学习成绩，比如说你的课程的选择啊，你比如说啊，我将来想学商科，那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些要求你修的课程，比如说你必须修经济， 嗯， 你必须修这个统计。啊，你要，而且呢，你要学某个社区大学的哪几门课？哎，从这几门课里你挑啊，你其他的课程你要学就不符合我的转学的规定， 嗯， 它是有这种要求的， 嗯， 所以一般社区大学呢，它专门它有一个辅导员，这个辅导员就是说，哎，你将来想去哪里？你去哪里的话，你应该怎么选课？他也是给你规划的， 嗯，那录谁不录谁？就是说你转到这个四年制大学， 嗯， 选谁不选谁， 嗯， 他的唯一的评价标准，那就是你在社区大学这两年的学习的成绩是吗？ 对，基本上是，主要是看你的两年的学习成绩， 嗯， 当然你不能犯， 出现纪律性的问题了， 嗯嗯， 对吧？啊，这是肯定的。 嗯， 基本是考虑的学习成绩。 嗯，所以呢，就是说你学习成绩好，另外呢，当然如果你有更多可以锦上添花的这事儿，那就更好了， 嗯，也更好，对对， 是吧？ 对， 那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申请的时候，在转学之前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得要做申请？ 对，也要填一些表啊，提交一些材料。嗯， 就是说我有可能这个社区大学未来对的是几所大学，还是说一所社区大学只对一所大学？ 一所社区大学可以对多所大学。 嗯， 哎，然后呢？然后你也转到其他州的大学也可以转。 嗯， 啊，也可以转。 那就是实际上未来就是你两年之后，是不是也有点像你填志愿一样？ 对，有一点你可以选择， 啊，是吧？我选择你这个学校，嗯，那当然人家也会去选你。 是的， 啊，你符不符合我的条件？ 是是是， 啊，做一个这种双向的选择。 对， 当然了，这个申请这个社区大学在转学当中也确实是有风险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有可能就转不了。 转不了，是的。 那咱退一万步讲，万一要转不了怎么办呢？ 转不了呢， 嗯， 那就面临着。一个呢就是回来，要不就是你转到其他学校去。 嗯，转到其他的您说是四年制学校，还是说转到其他社区大学，咱们再学一遍。 对，就也有这种可能。 嗯， 啊，然后或者说呢你就再重修一下，也有说因为它门槛比较低嘛， 嗯， 语言一直过不了的， 嗯， 也有这样的。 嗯 啊，也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还是拿加州系的这些个大学来做例子，比如像 UCLA 啊，然后或者像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伯克利啊，圣巴巴拉分校啊，他会不会有自己特别钟情的那个社区大学？ 有这样的，啊， 也会有，对吧？就是说因为你这个社区大学经常会出这个好的学生，那我每年我就会多从你这儿去招一些学生。 是的，所以我们选择社区大学的时候呢，有时候也要看这个学校就是受哪个大学喜欢。 嗯， 哎，所以这个选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也是有讲究的。 嗯， 不是每个社区大学都一样对待的。 嗯，所以这社区大学你要选也得选好了。 嗯， 啊，熊啪啪问说圣莫妮卡学院， 嗯， 还有帕萨迪纳城市学院， 嗯， 圣巴巴拉城市学院， 嗯， 佛德希尔与德安萨学院。 嗯，对， 这个四所都是社区大学啊。他说这四个大学社区大学哪个好，他想未来申请这个加州伯克利，哪一所升伯克利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呢？ 嗯 嗯， 这四个学校的话呢，这个你要真说的话呢，要看伯克利。我记得以前有个 SVC 还是 SVG 啊， 嗯， 啊，这个伯克利这个学校呢是有几所学校社区大学呢他比较喜欢这几所社区大学的学生啊。 嗯， 是有这样的， 他是有的，对吧？ 嗯， 那就大家啊，我觉得这个在出国之前，如果你要是想申请这个社区大学的话，也是需要做一个前期的这个了解。 对， 先跟你比如说跟咨询老师啊，然后或者是跟当地的这个亲戚朋友啊， 嗯， 同学啊，有一些这个交流。 对， 提前先了解一下。 有一些那个专门的社区大学的网站， 嗯， 还有呢，尤其加州大学系统，它还有一个转学的网站， 嗯， 这两个网站呢，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节目到这就先暂告一段落了。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凌晨开始受到高压影响，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首要污染物为 PM10， 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听众朋友，9月13号2018年京津冀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联合应急研究性演练在北京市举行，演练模拟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境内因汛期渗洪爆发，引发尾矿库垮坝，冲垮下游油库及部分生产设施，大量油品流入某流域，对下游的北京市某水库水环境安全造成威胁。北京市环保局接到事故信息后，立即启动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知下游相关延庆区、怀柔区和密云区环保局启动应急预案，天津市环保部门同步实施支援行动，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相关各部门展开应急救援行动。根据下游监测情况，各类监测点位石油浓度没有超标，从上游冲下的钢瓶等设施已打捞完毕，污染物已经被全部拦截，水库水环境质量安全已得到保障，演练在掌声中成功结束。这次演练检验了京津冀三地省和地市两级联防控制机制的启动，以及属地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从演练效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将根据演练的情况和实际的效果对应急预案进行进一步梳理，对应急物资进行进一步清查，加强培训和技能性演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